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D100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讲真话， 行公义，好怜悯。 自己有台，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超重、过重，生命不能承受的重，重重复复，来来回回，为了减肥，我哋走咗几多冤枉路呢？ 三冲动。 重点出击，过来人现身说法，细说从头，为健康理想的身形、合理的体重开路，重新认识自己。重点出击，逢星期五晚《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 以前的音乐真的好像一个百花盛放的时间，不如找真的当时乐坛的一些朋友做我们的自己友，每一天分享他们的一些往事。 这部戏就有个邪位的，即是看 poster 简介是不会令你有兴趣入场的，但是我身边逢亲看过的人都必定在 Facebook 推介叫人看的，邪啊。 老总首记呢当然是 D100 精神领袖咁样啦，佢一行出嚟全部要收声㗎啦，因为佢一定係讲啲最正义嘅嘢嘅，所以嘢係每个口度讲出嚟嘅。 咁佢咪同你对抗啦。 天空故事之十年前的妈妈。 我到而家都唔明白你点解愿意冒充係我妈妈解救咗我。呢十年嚟我一直都想叫你一声妈妈。 今日呢估估佢做乜第一次㗎。 我知。 D100自己有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到下昼1点，欢乐今朝。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都是入过法律学院毕业的，作这些法定的决定，你不满意，你要挑战的时候，是不是立法会介入，是在法院那里司法复核的程序呢，去挑战这件的决定。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京涵、吴志森、黄国同。 喂，大班，黄国同， 大班好。 我就想，我知道你两个就想讲呢个牌照嗰样嘢。 咁当然啦。 我就想讲另外一样。 你讲咩你？ 就正话你睇到嘅。今日咧就立法会主席宴请梁振英同埋啲官员去立法会食午饭嘅。我過去做立法院一次都未出席， 你不想出席這些飯局、 當年就算是董建華做我沒去，曾蔭權做我都沒去、okay? 我就覺得這是多餘的、但我最不滿意一件事，我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先呢、就是長毛和陳偉業就真的去抗議示威、不要緊，你去抗議示威你是有權趕他離場主席的、董家是主席的嘛，我最憎就係班衰人咧， 佢嗌咩喝咩啫？ 嗰班有你自己同僚嚟嘅。 係咯， 喂，大家都向選民負責嘅，嗰班友就喝，話要趕佢出去，你有咩資格先？ 係咯， 我係興到火屎，所以我永遠唔會同呢班人坐埋一齊食飯嘅。 羞與為伍啊！ 賤啊！ 係啊， 賤一個賤字，一個 cheap 字，你點可以日輪由你呢班友去趕佢？你咪等主席負責咯。 係啱啊，係啊。 咁而家可以讲啦，你中意讲乜都得啦。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咧，就而家呢个钟数咧，即系17点，即系5点12分咧，就开紧一个特别会议，讨论香港电视被拒发牌事件。 席上我們看到蘇錦良局長 現在在發言， 但好像我看不到王維基， 看到了，close up， 看到他在王維基，我想大家就留意著電視機，大家都可以一邊看電視一邊聽心機，因為現在沒辦法，兩件事一起播出來，可以的，我們可以放一個，監製人可以放一個螢幕上去我們的電視機，那不是很吵？ 不是，他沒有聲音，就放公仔上去，現在我們看到放他的電視機放在我們那裡，放在他的電視機的框，放在我們的網上的視像那裡，讓我們的聽眾留意到，好像前兩天那樣，如果有什麼重大的事，譬如王維基開始說話， 我們就直接去， 阿心，但是王先生如果在這裡說話， 他都是差不多被邀請來說話，他本身來說他的發言是享受不到任何所謂的特權法的保障，因為這是一個普通的聆訊，但出席的立法會議員就受保障，但出席的市民就沒有受到特權法，因為我上過去我知道。 所以我們一定要讀那篇文章，所以我對王先生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可以說的話，就未必會很多和很盡。我都可以預先告訴你，他一定用這個沒有特權保障作為一個護身符，他就說那些話，他喜歡說那些話，他就會說。 不是事實，他不會說事實，他一定不會說事實，我又不是說車頭炮，他不會說事實的全部，我相信他不會披露什麼，都是過去你在大學或者在媒體聽過他說的話，我不相信今天他會加什麼料，如果他夠吉屎就記了那份四份顧問報告的重點內容，他那些還是一手，這裏都是有一個問題，如果是一份機密的文件，你自己是記了之後然後口述出來，算不算是洩漏機密呢？如果是那個應該守機密的人，他看了機密的文件，然後他自己的口度說出來， 是不行的，一樣是洩漏機密，除非是這樣，你們應該守機密，調一調，王先生如果是很安全的話，王先生就應該在會議裏面一直自己喊，一直自己說，好像發夢一樣說，什麼都說出來，被人聽到，然後有個長毛哥或者毓敏卿，不用錄的， 他正話說什麼，他什麼說的，這個在法律上來說是第一的hearsay，是一樣是有法律證據的，但是你是直接由那個人聽到，你不是俄傳回來的，不是傳聞傳聞，所以如果是這樣就可以盡所其言，但是如果是王先生自己說呢， 我相信他頗有顧忌。好了，現在王維基開始說話了。 我們需要不需要駁一駁他進來聽聽呢？同學通常都會問一個問題，就是究竟香港還是不是一個適合創業的地方？我介紹了他們看一本書，那本書的第114頁，作者是這樣寫的：香港崇尚競爭， 香港人也接受優勝劣敗的遊戲，正在說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優勝劣敗這個我們的做生意原則，社會重視知識其力，繼續說，我認為王維基不會說任何話， 你只不過是重複三幅，因為現在還有一個，我不可以怪責他，現在還有一個還心存僥幸，有幻想僥幸，希望還是可以拿到個牌，所以盡量不希望得罪權貴，權貴意思是他是打狗不會打主人，他會動梁振英，但他不會動中聯辦，也不會動中央政府， 就是這樣。 希望不只是拿回牌子大家做生意都明白我不覺得他不是很重要的我覺得在目前我都可以幫王維基說公道說話我相信利益不是最大考慮是什麼最大考慮他的牌他的心是在於牌子第一步是牌子我想他不再考慮完全沒有了其他希望再想他都不想那件事他亦都知道 共產黨有一件事好就是忘記那些周恩來說的我們不忘記那些對我們有恩的但又是一個很小氣對有仇的人就必報又恩的人也必報所以如果他認識他的話他是完全不需要考慮經濟的損失的因為一定會報給他的報效給他的因為這個其實是一個共產黨的術語 不是朋友就是敵人敵人就是朋友他現在在引述梁振英的一本書141頁立法會議員在拍台長梁振英很多書有三本我家裡也有三本家事香港系列香港的夢即是梁振英說他繼續追尋香港的夢 但這些都是不貼題的一個達成題他講的時間已經完了好像有七分鐘王維基不是四分鐘有沒有主席決定這些公信公會我相信他給四分鐘三分鐘大家說但也不會限時如果你說長了如果我做主席是限的不是一般是有限的但覺得如果說的話是有公眾利益的就會被他繼續說他現在說完了不是沒得給他說 是現在等大家排隊的人一直這樣說有排隊的相關你不用理會了 然後到Q&A 議員會質詢他就說我會問什麼什麼我相信今天大部份議員是針對兩個人的一個就是王維基一個就是蘇錦良其他那些全部都多餘工會那些就表態就可以了他就會要問王維基就要盤王維基 但王維基回答就是他的問題他就可以保持緘默他就說因為我不受主席我不受法律保障所以對不起我就不方便進一步披露除非如果他夠膽說一句我希望他說當日郭輝當日郭輝都沒有受PMP保護他有說除非你給 特權引用特權法我就如實公佈如實交代如果王維基不夠膽說這句話為什麼如果說了這句話他即是說背書立法會議員要用特權法傳召他我不知道是不是背了書他在公司在特權法被否決之後發表了一個聲明覺得很失望 立法會能夠尋求真相我們能夠知道真相為何我們發牌避拒死因在哪裏唯一的依靠就是特權法他的聲明是這樣說的他所謂的特權法說什麼上一個上次那個當然我沒有玩過老闆來不用動你明白嗎今次會不會我不知道現在譬如毛孟靜所以我們好戲在後頭就怎樣你就一路看著他什麼時候到有議員質詢他看他怎樣回答那個問題那個才重要不如我們現在講回我們的agenda大班就 究竟你想不想說這個人沒所謂的對事不對人那是你親家對不起親家不如現在說的就是謝偉俊不過他做了一件好事是甚麼事當年他用了他千多萬的錢現在說的是應該是1998年又是菲律賓但他用了千多萬的堂費 就幫全英聯邦匪謗的法立了個先例就是謝偉俊對鄭經翰所以他付錢的但玩了我兩三年所以我們去法庭去了28天你記得我們做節目做到8點半我和林毓華就駕駛去高院你就做主持<笑> 審審一下有人傻了衝進來很多法官很多大律師過進來聽審因為那個很重要那個先例很重要不是人看明星看明星聽的都是聽的不是看我看謝偉俊在鏡頭那個不是看有怎麼死好了謝偉俊在這次這場表演裡面就老老實實 就轉態轉得非常噁心,噁心到不得了 他跟梁家樓很坦白出來說中聯辦接觸過我原來喝咖啡的地方你知道在哪裡不知道就在立法會對面設亭大廈那裡喝咖啡他說是當街喝的很多人看到如果記者認到他旁邊那個是中聯辦就應該可能會問那個前線人員前線人員梁家樓這樣說謝偉俊也承認了中聯辦 有人,這個這麼說,他說駐港機構,即是他沒有exactly說中聯辦,說駐港機構找過他,他說了一大堆廢話,不如,如果大家有興趣,其實我都不是很大興趣,不過都聽一下,我們就剪輯了謝偉俊在立法會的講話,都不是前因後果,商台,港台,整個轉態過程,就是支持,就說我支持動用, 這個特權法後來就還走過去跟那班人拍大合照簽了那個聯署簽了聯署接著就看他怎樣一路轉一路轉今天怎樣自圓其說給少許耐性五分多鐘有西環契仔之稱的謝偉俊就立法會PNP查香港電視發牌他的立場轉態 今天他就四處出來解話首先不如我們聽聽他在立法會的發言今次這個事件都不用審大家都有一個foregone conclusion有個結論就是政府是錯錯錯爭論究竟是用應該用PNP還是用所謂JR司法覆核其實分別都真的不大都真的想驗屍只不過驗屍的方法 如果用PNP,可能一班或者整車的師傅也好 技工也好,去看一輛車有沒有壞 如果是用JR,可能找一個比較聰明一點的 或者細心一點的一個工程師 去驗一輛車有沒有壞 基本上都是看看有沒有壞到,壞在哪裡 但對於這件事是完全於事無補 因為正如我剛才開宗明儀所說 這件事不用審,不用查 政府都已經衰了 問題是衰多少 情況之下,我們覺得現在PNP是很初步的 只是拿一些東西,拿一些不拿一些東西,根本對於查這件事的真相是完全無補於事 希望這次事件,王維基先生是充分吸收到這個經驗 希望更加重要的是政府充分吸收他們的錯誤 亦希望這次事件,令大家進一步,甚至可以給政府一些壓力 包括改革我們的一個發牌的政策我們的廣播政策我們甚至行會的政策我覺得才有更加有意義更加回應到市民這麼辛苦的期望我們如果現在再在這裡鬥爭再浪費時間而不走錯方向的話恐怕我們真的幫不到市民我們只是再一次衝擊我們現在這個整個社會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 都能夠給少少反思而我經過嚴重的反思之後即使冒著被指責說是轉態的風險我都恐怕需要在這個情況之下我決定兩人都投棄權票轉態之後他就接受商台訪問就轉態解話 當中他就承認是受到西環的影響 所謂轉態其實是完全沒有轉態在我之前 我唯一有了這個反思之後改變策略，我們其實不應該用TMT或者所謂司法覆核去做這件事。當然對於任何員工，由於我之前也有公開表達過，我會是支持TMT。所以經過反覆思量，甚至經過了聽過所有議員裡面之後，我作最後的決定 可能與這個情況不同，這個我是道歉的，可以表達正面，可能大家失望。但是唯一要求的地方就是，幸好的地方就是我的票根本就是不重要的，但是當然立場都非常之重要的。我只可以重申，就是我會用其他途徑，會繼續幫大家爭取你們的發牌，希望大家不要氣餒，希望大家也都是用一些不同的方法，不要只要靠要為，要抗爭，先爭取到，有時我平輕放低一點點。 令外途徑可能更加好的效果是沒有人說服到我這個時候應該用的所謂BNB 特別是郭榮鏗那個已經將那個整件事斬首斬腳通聯辦跟我聊天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謝偉俊還說自己是第一次轉泰首先我絕對是很少甚至是第一次我是要推翻我之前的一個初步的決定這次是第一次 第二呢，我們經常都要求政府，要從善如流，就不要鐵板一塊。考慮情況之後，希望他們可以改變政策。不過今次的發牌決定，所以作為政府，作為議員也好，我們要盡責任，就每一分鐘最後機會也好，都要盡量了解最新情況，了解所有的基礎之後，才作最後決定。這個是我們有的責任。所以我不希望大家認為，如果我現在這樣做，是完全沒有理據的。 只不過因為有人禁制這樣做你們可以批評我但如果今次因為即使有人禁制即使有各方壓力也好到最後都是我經過考慮所有原因之後才作決定的話這個不是一個禁制機器這個是一個負責任的機器之後他亦都在港台同樣為自己轉態解話又說自己的一票不重要 真是往事我從來都不會變不過今次這個變也是由於事態的發展令到我覺得 在一個理性上,我不能再支持這個DMP的申請 因為大家留意到,我講這個電話的時候 政府是未有就我們所要求的發放訊息作任何回應 例如在最低工資上,我明知我講什麼都沒用 在我要求政府不要在天馬南浪費地那麼浪費去做 我明知說什麼都沒用 不過我都是投我的票,我都是講我要講的說話 大家如果他們覺得是這樣的人 是神經刀也好是身為契仔也好是真正一個有理性的律師也好這是他們的判斷但我只是希望做回我自己一向做開的事情就是說我要吸收左中右的資訊左中右的立場看完所有文件之後最後作我自己個人的理性判斷和投票取向唉這個人偽善到得人害你是契弟啊不是契仔啊契弟啊 是契弟佬我講先你真的很難頂喂有個人你如果未曾聽清楚一些事你就不要簽字等於你沒有結婚一樣結婚之後動完房之後就說我現在都是決定不結婚了行不行我後悔我反思過之後因為你真的很簡單我想人生經常都有各金事作非但不會是一日之間 在兩日之間,以小時計之間,然後各金事作非。大家細心聽一下,說的是什麼?我是現在反思了, 我覺得PMP是無補於事的, 但你跟人走過拍照的時候,不是贊成PMP的嗎? 他公開說了的,聯署那裡沒有寫的,不過公開說了別人問他 又說了,又拍照,然後突然間, 可以在轉手之間,可以在一夜之間,你能夠反思成功 PMP無補於事 你說得出就說,你根本不負責任 在這件事方面,如果PMP是無補於事來說 當初你怎麼走過來呢? PMP現在都沒有說是無補於事的 其實你反而真的個個將自己卸膊,推了下去法庭裡 做我們所說的JR 我們的司法覆核來說這個我想問立法局你們是拿人工是監察香港政府你現在叫人去告人家 浪費公帑。 你不做好自己的工， 你出的薪金你是不是先夾一條數出來？ 如果我們司法覆核， 條數是500萬的， 你是不是大家先夾出來？ 500萬你說了兩次。 我當是， 你是不是夾一條數出來？ 不負責任到極點， 突然間轉態。 然後再說， 我是很多論據， 我一點都沒有聽過論據， 我在這裡很細心聽， 我真的想聽少少論據， 因為我個個尊重， 包括這個， 我真的想聽論據， 但是我聽不到一點的論據。 然後扯到別處說， 你看看天馬纜， 你看看最低工資， 各方面， 我不是傻的。 如果那些各方面你合情合理的話， 你今次脫離你的常規來講， 唯一的事呢， 你怎會out of your character 呢？ 你自己解釋， 不是受禁制影響， 不是被迫的話， 你怎會突然間一晚反思？ 我都經常反思自己， 我反思幾個月， 一年， 我只可以頓悟， 沒有說可以這樣的情況。 任何的解釋 都是無補於事的， 認了他， 我真的頂不住壓力。 明白啊，大家， 全部都明白。 你真的很簡單， 工聯會， 工聯會人家喊到這些是人質的話， 你怎有可能會投得贊成票？ 根本你投棄權票都很對不住爺。 這些棄權票其實就是最離譜的最離譜。你要是又左要是右，這些哪裡有棄權的這個世界？ 沒有棄權的嘛，你明不明白什麼叫棄權？棄權就是反對票，很簡單。反對我覺得更老實，即是你要是聰明的就走出去，我不投票。你的問題上面，因為我轉態，我對不起大家，為免影響結果我就走出去。他現在還是跌落地拿回炸沙。 是可行的，我投了棄權票在分區直選的部份仍然能夠通過。哇，這些多噁心啊，你沒有告訴我，你計算數。我那一票又沒什麼用的，你早就知道你那一票沒什麼用了。那你不如就走吧，走出去吧。這個是非常危險的解說，好像你說的，如果你老實一點，沒有啊，他跟我談完，我很大壓力。 明白的，真的明白的，明白的，自我毀點拿回來，明白的，那就完了，你很簡單，我也明白他怎麼會這樣做法，因為配票配得這麼辛苦，還是你比我厲害，我已經配過，已經谷做戲了，那時候谷到媽都不認得了，現在你還這麼多位走來講，在這情況之下，是天地不容的，對面，這個絕對明白的，但是人生的事，沒有食得鹹魚抵得渴。 完全符合資格的，完全符合，所以四個準則的，所以就已經駁了政府，那個綠葉紙，兜巴蓋了，所以莫乃光現在就發言問他，如果早點這份港管局的文件披露出來的話，可能那個投票的結果又不同，還有還不是，都不要用B&B，要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這個就正正等於今天陳雲毅大教授，你問周庸一定說他是大教授，寫了多好啊這篇，因為除了他的法律觀點正確之外，他是哈佛JD，但問題就是他是自己有， 他是建制派嘛，不是，我們自己有，他是建制派，他是基本法委員會的成員，相當於人大常委在基本法就著這個common law，普通法的法律顧問， 首席法律顧問， 沒錯，因為還有其他律師在，有譚惠珠，有梁愛詩那些，還有一個叫做莫什麼船，莫什麼船， 不是好像莫什麼，我知道你說什麼，我醫生的弟弟，那個英俊醫生的弟弟，他又是出位醫生， 莫什麼，莫樹榮的弟弟， 莫樹聯， 但問題是說到德哥望仲是大教授，他也是寫一篇文章說這件事根本是違規的，程序公義，但他還未遲，因為現在法牌你未發的，你應該交回去給通訊局，再嫌舊，但是何永謙就聰明的，他不是聰明的，但是那份文件給他做，但是你看了陳雲毅這樣說， 他覺得你要交給我，我現在當然不出來說，有沒有轉圜的餘地呢？他不可以出來，如果你真的行會交回這份東西給他，他今天可以說什麼呢？他說什麼都影響了公正性，前提是真的交回，王大王，絕對是，陳教授在這方面來說，他講了自己的理論，因為 大家要看就是他在說我們審理發牌的時候是說得很清楚是特首會和行會去決定的，但是楊宏維基答不緊不如我們轉一下聽楊宏維基，麻煩你我們給回香港電視娛樂代表說的，先在你中間打了個岔，不過你們兩個對答太快了，以後每位說話望如我先，請求我同意先說，那不是會亂，OK。 現在還沒說，我們稱呼王毓民主席的裁決就是王慧基，我們聽回我們一路，監製你不用幫我們搞，我們告訴你，這個奇妙電視，他給封信說不來的原因，其中一個就是說有些資料他們覺得是不可以說的，有些商業 局長，副局長，我想補充一點，或者我同事可以解釋一下為何剛才黃先生提到一點，我沒有保密這一點，因為我們需要處理這方面，我們收回的資料，我們需要他們確認我們是可以給到去處理這個申請的時候，有可能有相關的同事等等去看的，所以我們需要有這個表述的。好，下一位，毛孟靜。 主席，我想問一下黃維基，我不知道你立了沒有通訊局最新的這份給立法會的文件，我自己不單是詫異，我簡直是震驚，他完全跟政府劃清界線，他說靜態的資料不可以用在經濟競爭的環境當中。 所以政府不應該以個別申請機構的持續經營能力為首要的考慮因素，這是第一點，我很遺憾這份文件，如果你早三天過來，真的，我們星期四、昨天的投票結果可能有很大的分別。 你猜西環會放過你嗎？可能有西環的力量擋住這份文件，是昨晚才到你主席的手，然後這份文件我簡直就覺得好像是辯方大律師為你度身訂造，你自己有沒有詫異的感覺呢？你亦都會不會懷疑真的這個 梁振英政府背後是給了他通訊局有什麼壓力呢？ 而第三,我要問一下王維基， 我已經入了一封信給立法會的內會，要求用特權法傳召閣下，讓閣下有法律的保護，你就來披露那四份，尤其是那四份顧問報告的內容， 你會不會同意呢？ 三個問題,王維基先生。 我拿了兩個問題，我打了最後一個問題先，當然如果內會有受到有一定的法律的保障，我講完之後不會被人告的，我想我很樂意，盡一個公民的責任，去將可以講的話都可以講出來。剛才你第一個問題就是，無言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想 我又是不能夠回答你的，因為事實上我是知道一些資料，但那些資料我亦都是受制於 跟政府之間雖然我們沒有簽過任何協議但是因為政府給我們的所有文件在上面都是有一個機密的兩個字雖然我們是沒有跟他簽過任何協議但是我想在一個道德的想法上我想我們暫時都不可以回答你第一個問題就是我事前知不知這四點對不起我不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 沒問他所以不用他補充 以你的理解他是否怕事執笠就等於 披露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 我想從市民的立場我們永遠都是希望政府可以開誠布公地將所有應該要說出來的說出來舒朗先生好像有回應要補充 Just on a quick read of the BA letter I think I draw your attention to paragraphs 13, 14 and 15 particularly in paragraph 13 Yep. My apologies. From the CA's letter, which really goes back over what the BA was doing a couple years ago, paragraphs 13 to 15 appear upon a quick reading to be the key paragraphs, and I point your attention to paragraph 13, where they essentially say that the consultants... 这些讲翻文的就不要听着了。这是谁来的？这个我看不到，看不到是谁。 通讯事务局给了信这个就是通讯事务局给了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秘书处的一封信刚才毛孟静议员就讲过那些文件就披露了刚才大班你都讲过了大班走出去披露了通讯事务管理局即是以前叫广播事务管理局 有關於發出三個電視牌照的一些內容 有多少頁? 大班剛才聽到就是說他們是提議政府 很簡單的,不如這樣說 通讯事务管理局秘书方谷寫給通讯事务管理局广播事务委员会主要就是委员会就着委员会邀请港电局即是港讯局的主席出席委员会有关申请事宜根据广播条例第5562章第92条的定名 通讯事务管理局前称广播事务管理局需要考虑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的申请并就这个申请已经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作出建议管理局已经根据广播条例由管理局就免费电视牌照申请发出的指南和既定的程序适当批核了香港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並且在2011年7月13日將有關建議呈交給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現在附上了管理局如何處理這三宗

业务的可行性各方面我们都作出评估，也觉得他们是否持续可以经营他们的住宅，但所有这些分析来说都是静态的资料分析。静态资料分析我们一定要质疑，在以后多变的环境之下，在竞争的环境之下，个别营办商的商业自己的策略 都会随之而改变，以回应市场的情况，所以你不可以基于一些很静态的资料来推出，哪个会挂，哪个做得，哪个不做得，哪个以后会长命，哪个以后不长命。他亦都在第14段亦都是有讲到，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大班你讲， 即是说知道管理局考虑了，你已经不用讲了，ATV如果发了这三个牌， 对ATV造成的影响，以及考虑过了，虽然新的竞争者对现有营办商的经营环境可能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但管理局不认为有责任保障现有营办商的利益，从而维持现象，即如果你为了保障现有营办者的利益维持现象，而限制新竞争者加入市场，管理局认为是不对的。最重要是什么呢？ 这个要讲了，就给阿森哥讲，最重要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透过竞争增加节目选择及多元化，并提升香港作为区内广播枢纽的地位，以使本地的广播业观众和社会整体受惠。管理局就认为新的营办商进入免费电视市场会促进竞争，增加节目和本地内容制作方面的投资，以及大幅增加观众的选择。 管理局所收到的大部分公众意见就是支持开放免费电视市场，故此认为批出新免费电视牌照符合公众的利益。等等等等， 到第15了，这个很重要，这个找律师讲。 基于上述，管理局认为建议向符合相关要求的申请机构批出牌照的做法最符合公众利益。整体而言，管理局认为三间申请 机构的已证明有能力符合所有法定要求，并且信纳三间申请机构具备所需的财政能力，专门指示传送基础设施，以及有决心为公众提供优质的电视节目服务。 三个申请机构在当时的监管机构，即是监管机构，认为三间都合格，那四项，其实还有，接着第16段，第16段，不是，你读完，因此2011年8月13日，管理局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原则上批准向三家申请机构批出免费电视牌照，接着管理局又认为， 将三家机构申请作出申请机构作出排名，既无需要也不恰当，而管理局从未作出排名。 是啊， 这件事就驳斥了一件事，亦都没有说到捞是排第三，或者 王維基排第二,即是這個荒謬的,根本都不需要排名,不需要,因為全部給了,三間都要給,排來做什麼呢?沒有什麼必要的。還有一段大家要聽的,就是第十九段,自2013年2月初,管理局沒有再收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要求,就三宗申請提供意見,或重新考慮管理局作出的建議。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沒有要求管理局就循序漸進模式作出考慮,或將三家申請機構作出排名複審。這段話為何重要呢?就是回應了陳宏毅教授所說的機制,程序公義的問題。因為如果政府的政策改變,機制改變的話,要重新發還給 通訊事務管理局再研究然後得出結論再交給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因為沒有這樣做到這個發牌大家不會質疑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去作出決定但是他一定在他們的守則的條例裡面他必須要最少參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報告我要進一步我想說我要澄清一點 你講的已經是較為客觀了,較為客觀了,現在是最客觀事實,過去的規矩是行禮如儀的,即是其實因為權力是交了給港管局,如果你組織這個委員會是沒有用的,他的決定交給行會,其實一般的做法是行禮如儀舉手的,但是委員,行政會議成員當然 不是橡皮圖章他就會提出一些質疑或一些問題就要港管局回答他然後他又再回答他他又再回答他總之是港管局一定要務求做到一點令到行政會議他們的議員提出的質疑可以得到滿意的答案如果不是就不是由行政會決定給多少個牌而是說我交給你重新審議 這就剛剛等於陳維毅所說的就不可以說我決定我推翻了你這個諮詢架構其實是一個regulator因為法例是這樣寫的他是授權他去做這件事所以他是不可以這樣做的他可以不發他可以說我不接受這個建議交給港管局你懂得做吧但問題他這次是違規 大班我駁你,我代表律師,我代表,我會知道政府會怎樣駁,政府一定會駁。我們的批牌標準不是說他們申請人證明有能力符合所有法定要求,我就一定批。不是喔。他會是這樣說,但是他如果是這樣說的時候,都沒有問題,我想這個 他自己的原則,遊戲原則,你別,不要理了,馬行田,馬行田,非公,馬行田,非公,如果你就這樣argue來說,你都是要有一個我們行政法的規定,你一定要在程序方面,你要再發回去我們通訊局,由通訊局去再看看,你現在馬行田的原則,非公的原則之下,我會是怎樣去advise你? 最重要的是都是要交給港管局都是交給港管局你其實那時候是港管局你都要交給他所以現在看到這個真相大白所以我告訴你剛才說話的好像是莫乃光他就說這份事如果早幾天交了不是莫乃光每個人都有說的 就可能投票結果不同不是那件事他說的有可圈可點的他就說不知下一屆還會委任你做主席和這班人再委任這個可能是會的因為現在這些主席在這麼多個政府的諮詢架構兩個主席是最公正的這個就是李國厚一個就是何永謙 即是現在這個港電局的主席是大律師來的一個就是澤少棠監警會所以監警會可以走出來告訴一哥你不讓人起街站是不對的還有一件事 你的責任是保護要人，不是保護他的尊嚴，保護他的人身安全，這些是有公義人才說得出的。等於今天港電局，如果其他人的糧粉或者那些暗春出來，他不交出來，我不來就算了，他就借這個機會，所以當時因為你都未掌握有一份文件，我們未開，我就說暗春，我就說不是的，我說他一定不會暗春的，他就聰明。 大律師就是大律師，我沒意思說話，我不好意思說話。律師最厲害就是一定清楚，但不會指什麼。第十九段這件事，他正正點出要害，要害就是什麼呢？是從來沒有要求港管局就循序漸進的模式作出考慮，並將三家星期之後再出。這個去到法庭。 JR贏硬贏硬我又給少許錢，我知道你會不會出了這封信在幾天前，會不會是立法局的投票意向改呢？我覺得未必，坦白說我不覺得會，因為很容易說一句話，就是這些事情當然由法律去裁決，我們尊重法庭的裁決，去吧，去吧司法局，不要讓我咩我了。 對中聯辦來說今次是一個就著政制改革一個預演，就是測試這一班忠誠度，所以仍然是要你死的。所以為什麼這個西環契仔，這個契弟佬來的升級了，本來契仔升級了，上了一個輩份，當高了一個輩份，這個謝偉俊要轉態轉得這麼肉酸，簡直是 你試過停了車要立即扭九十度就四十五度轉彎是不能轉的，其實是撞硬的，一定是開車的，就是要測個忠誠度。但另外一件事你要分析，如果這份東西早幾天出來，我好質，我講一件事公諸於世，政府的態度、中聯辦的態度、共產黨的態度都一樣，不過有一件事你忽略了，可能你忽略了。 客氣一點對你，王大律師，我喜歡你，說吧，一會兒又感情可能洪湧，又一男子計數方式，我分別，我想說客觀型，可能會搞出流血事件，為什麼23條當年就是說到田北俊當時就說很怕中環 這個有可能會寫的，這就是有可能的，就是吞太政府不吞太的了。好，轉頭談。各位聽眾，D100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 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只有5-6千人，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那個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就等於1比99，就等於1比99。 但很可惜，那1%的自己友，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的。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即10個人裡面有2個人成為自己友，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 DBC的本金那4000萬 已通過過去1年裏面的廣告收入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友得回來的款項，大約1000萬，這1000萬只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所以希望大家支持D100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話可以加入成為自己友，以及使用我們收費的重溫服務。但如果D100得不到公眾的支持，我們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這樣說，我們盡了我們的力量，完成了一個歷史的任務。 但我當然希望D100可以逝水長流，永遠為全球的華人服務提供一個獨立的聲音，還聲於民。我們只有自己有，行公義，好憐憫，講真話，就是我們的信念。請大家盡快成為自己有，盡快登記使用我們的收費重溫服務，無言感激。 每天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講真話，行公義，浩年文，我們有自己有，你們有自己有台，D100，D100自己有台。 前置件请来青藏爱思的负责人 Philip Poe 跟我们说在内地高原地带怎样可以去行公义，需不需要去用一些暴力去救一些小朋友出来，一些女仔。这个行业有时是难免你是有这样的冲动，因为你就是有时看到一些卖主的嘴脸的时候，有时你真的有这个冲动，你顶他一顿。D100自己有台，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好歌听出耳油，话题 激发心灵，对冲人生路，为你寻找失落的旋律，黄金的旋律，伍嘉莲。一首歌好喜欢的，读书的时候也经常在报纸心机旁边。Thunderclap Newman的《Something in the Air》。 再一次证明，只要歌曲是好的话，在什么年代里都好，哪个人唱都好，都有机会会红的。在这里选一首1979年的歌， Maxine Nightingale。 D100大声台， 自己有台， 星期六、星期日， 黄昏6点到晚上9点， 黄金的旋律， 伍嘉莲。 香港的前途， 我会 feel blues。 高官子弟富豪俱乐部， 他们播的是 Jazz。 地盘工友、码头姑爷、洗碗大婶、社运之称， 他们一开口就 不闻不问、看透世情、冷漠不仁。 他们最欣赏的是 Kenny G。 我们的节目音乐时事包罗万有，逢星期五晚8点至10点 D100.net。 我是周博彦，我是探长。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我都是入过法律学院毕业的。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雷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王国彤。喂，这篇文，这封信，这封就是以前的港管局，现在叫通讯局，写给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2012年成立的。 这封信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很匆忙地大家三个男人在七嘴八舌地讲了一大餐，或者我简单地讲整个重要性，它有个背景，就讲整个发牌的程序是什么，然后怎样处理三宗申请，什么时候进来，申请是怎样，然后讲管局的评核和建议。成封信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都应该放在Facebook给大家看，就是最重要的呢， 其实由第九段开始看，第九段开始就是讲到评核的要点是最重要的，总共是两张半纸，三张纸那么上下，就是为什么呢？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当年的港管局，现在的通讯局就说，三宗申请是符合广播条例的法定要求。OK？这个第一点最重要。第二点就是说，其实 符合三个法定要求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 港管局当年研究的结果来的，就是说虽然市场未必能够支持全部五家机构的持续经营，但是管理局相信申请机构本身具备经验和专门知识，应能为其建议服务的市场潜力及业务的可行性作出最恰当的评估。尽管顾问质疑其中两家申请机构未必可以持续经营，不过管理局是注意到顾问的分析只是建基于申请机构在其申请中所提交的静态资料。刚才王同讲过了，不应该看静态资料，因为整个环境一直变 变啊。 简单地说，人家要投资 做生意， 人家抌钱落咸水海， 变啦，啱。 关你咩事啫？ 普通常识 系嘛？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就系、是。投资者要冒投资的风险，他最后蚀了大本，可能某程度上是要人失业这样那样，但是这个是投资者的事，跟你无关啊。我们觉得我们的大前提就要开放大气电波，让更多的竞争者入去这个市场，令到这个整个市场那个质素能够提高，令到观众得益，就是这样而已。他们怎样去营运等等跟我们无关，我们举着手，我们斗都不好斗。而呢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三家机构港股认为都符合最基本的要求，包括财政能力、专门知识、传送基础和决心为公众提供优质电视服务，完全没问题，亦都没有排名，亦都没有要求 排名， 做出排名，原则上是批准了。好了，这封信最重要的就是这几点。 同时都有讲到 发出的六张纸所讲的内容是相差非常之远。 同时也都是有即阿森也都有提到，就是他们明白即如果有新的经营者是会对现存的人是不利，但是他真的很点题， 这个不是，就是 none of our business， 有责任保护现有营商者的利益，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我们好讲一个 common sense， 一个做人最基本的道理，我们香港人最明白的道理。这封信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西环的影响力未必去到全部公务员，或者我们很多委员会的委员，还有我们即仍然我们有关的法律人是站得好稳，这个我第一个感觉。第二呢，即是我自己在看，就是封信呢就是给我们的立法会资讯科技和广播事务委员会的日期呢，就是2013年11月7日的， 即是昨天的， 应该是昨日的。 那 他那些附件呢，就是呢是2013年11月呢就是早晒的了，所以来讲呢就是应该原则上呢以香港的我们的 delivery 呢，我们的送递呢就是当日送递的。 什么送递的， 任何 的 email 或者送递啦。但是这些来讲是即是好眼见手板功夫是一定会当日到的。 我有个疑问。 7日。 为什么要今日先出来， 咁就點解琴日即係喺度我哋拗到面紅面綠嘅時候， 唔現身， 毀莫如心咧？呢啲信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大家要諗清楚 嘅。呢封信咧就好似一個遲來嘅炸彈，係個炸彈嚟嘅。 個炸彈應該係到咗嘅啦，未必係遲到嘅。 但係遲到咗， 某些原因遲到咗啦， 係嘛？點解會遲 咗 放出嚟 嘅？呢個亦都係大家會深思。另外阿森就係另外我琴日。是听见有个总结，就是亦都是一位做了好耐的石礼谦议员，他是讲，他是找英文讲的，我记中他说 For those who vote for yes, well, they vote according to their conscience，是根据他良心去投 yes。For those who vote for no，那些投反对票呢，不赞成即是 PNP 的话呢，well, because they want to preserve the system of the government，他是说要保住香港政府 的运作，即是讲一句就是行政主导，就是要尊重我们的保密权，所以他是这样解释。我想他笼统即包括了为什么投有赞成的呢，你凭良心投票，我们投不赞成，因为我保住院前的所有立法局的议员，大家再听回，全部都是反对政府的，但是他的理由就是一样东西，我要保住行政秘密。 這個運作的原則這個亦都是愛國愛港力量所喊的一個口號。現在毛孟靜提出一個就是會是要求黃先生在我們 PNP Power and Privilege 特權法之下來個作工。如果黃先生正話亦都是講得很清楚、哦、我想盡我市民的責任，如果所有立法局的議員，你如果你是保皇黨的話，你有什麼理由再在今次的 PNP 要黃先生來給口供你投反對票，你的理由是什麼？你現在是黃先生入來做，不會再是違反了我們行政局保密的原則，或者我們持之有效的行政主導，我們尊敬的特首會同行政會員去做，一啲都沒有接觸到這個制度的問題存在。如果你還是在今次的動議你是 say no 的話， You are not only against your conscience, you are against your integrity， 你所有人的人格，因为这个已经是跟我们的行政会议什么保密制度是截然无关，只是给黄生一个保护罩，让他能够畅所欲言，是立法局应尽的其中一个责任。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你还是投、哎、我还是反对要运用 PNP， 很简单讲，我对你真的一点尊重都没有。你永远你只是保护什么呢？就是保护特首和行政会议某些成员，他那件邋遢的衣服是不养得出来的。 That's the only reason, the one and one reason well you do it, and then you don't have any dignity, and then you don't have any integrity, and you never say it well, you are honorable person in this world. 激动的时候会讲英文的， 我是讲英文，但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做，你就不会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因为你没有了你整个总结说你是赞成用 PNP， 你凭良心投票，我反对 PNP， 因为我是要保住行政秘密会议，我要保住行之有行的香港制度。现在特权法案是要求黄先生，而当事人黄先生是我愿意尽市民的责任，麻烦你投票。如果你还是这样投票，这个就是极度的照妖镜，连条底裤都照出来了。 我就 森哥、你给个理由，我为什么还会投反对票？你帮我讲个理由。 你放心啦，他们一定会投反对票的，你放心得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没有原因，原因就是西环吹鸡，是这么简单的。你今次他出来讲话要什么保存特区政府的行政主导啊，什么集体保密制啊，已经是非常之不 make sense， 已经是没有 integrity。 在这个来的动议中根本就没有， 连人格都没有的了。一件是污，两件是喂，三件就是没有什么所谓。为什么他不继续投反对票？你放心得了、你不用怒气到要讲英文、你放心得了。这班人哪里有格的，哪里有所谓人格可言的，是不是？西环讲什么，他不想个方法，就想我回出来为自己解释咯，是吧？ 怎样解释 的？连谢伟俊这种转态都可以转得到的，他何妨再投一次反对票或者弃权票呢？ 沈哥，我想到一句话、是改了个字，词穷节乃然， 不是 一一垂丹青，本应是时的， 是的， 是。但是现在如果你再这样，你一定是词穷节乃然，一一垂丹青，你会永远记住在香港人的眼中。这个是一个裤都没得穿，照到你真的。 我们不要那么怒气，唞一唞调气先，咁啊， 中了一大班的毒针， 听听啊，陈宏毅教授，教授今天在明报观点版。关于免费电视牌照事件的法律问题，很理性，很平和，将这件事抽丝剥茧，告诉特区政府你坐在哪里。听下 陈教授。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在今日明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关于这个免费电视发牌事件当中两个很可能已经构成了程序瑕疵的法律问题。陈宏毅说，广播条例第十条规定了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考虑通讯事务管理局就发牌问题的建议之后，可就有关申请作出决定，但法律就没有列出特首会同行政会作出决定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因素，只是要求他考虑通讯事务管理局的建议。 由此可见，在广播条例关于电视发牌的制度设计上，通讯事务管理局享有关键的位置。而根据传媒报道，就这次三个申请者的免费电视牌照申请，广播事务管理局在2011年7月就已经完成了他对申请的审议，并且向特首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建议。政府原来的政策似乎是，若果申请者能够满足政府和广播事务管理局定出的发牌条件和要求，申请就会获得批准。但是特首会同行政会议认为，在处理这次申请的时候，应该考虑市场是否可以承受五间免费电视台同时存在，因此就倾向于在三个申请当中作出选择。由法律观点来看，这次发牌决定的其中一个重大程序问题，就是特首会同行政会作出上述政策改变之后，有没有咨询通讯事务管理局的意见呢？等他们可以就怎样在三个申请者当中作出挑选，以至应该挑选是哪个作出建议。在考虑通讯事务管理局的建议之后，行政会才作出决定。但是如果没有要求通讯事务管理局重新审议三个申请，并且向特首会同行政会提出建议，这个就可能涉及程序违法的问题了。此外，陈宏毅说，香港高等法院袁仲庭在2013年5月在 TVB 对通讯事务管理局的一件案件里面的判词就显示，广播事务管理局在考虑三个申请人的申请、有关顾问报告和公众咨询的结果之后，已经在2011年7月13日就发牌问题向特首会同行政会提出了他的建议。但是根据明报的报道，特首会同行政会所曾经考虑的顾问报告有四份，日期分别是2010年4月、2011年4月、2012年1月和2012年2月。如果这个报道属实，第三和第四份顾问报告其实就是在广播事务管理局作出了正式建议之后才提交给政府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特首会同行政会在根据十条作出最终发牌决定之前，没有将最新取得的顾问报告再交给管理局或者后来的通讯事务管理局，让他重新考虑他原先的建议，这个也都可能构成这次决定过程的程序上面一个重大的瑕疵。最后陈文艺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特首会同行政会在10月15日的决定只是原则上批准三个申请者当中的两个申请。由于特首会同行政会还没有正式根据广播条例的第8条和第10条作出批发牌照的决定，在现在重新启动广播条例第9条规定的程序，即是由通讯事务管理局根据最新的发牌政策和2011年7月以后才获得的顾问报告去考虑三个申请者，并且向特首会同行政会再提出建议，可能是处理目前这个社会和政治重大议题的较可行办法。 刚才就是陈宏毅教授关于免费电视牌照事件的法律问题的一篇，我写得逻辑严谨、非常平和的一篇文章。他用到两个字啫，黄国同，瑕疵。你知道法律人士 你都熟悉，不會用誇張的字眼的， 不會的， 他用一些很平和實際的字眼。 當我們用到瑕疵、遺憾、抱憾、即是各方面已經是極度的，即是 很嚴重 的。即是我一定要阿森，我一定要跟聽眾道歉。為什麼我生氣時會講英文呢？因為如果我講中文我會很長的粗口。 你會講粗口啊？ 很長的粗口。 英文沒有粗口嗎？ 英文我會控制到不講粗 口。因為在庭上有時候會講英文的時候就會就住 就住，即是但我去到中文 中文粗口流利很多。 哇，點啊， 好點啊，直情17個字一句 可以五分鐘不停，所以我到自己控制自己，一到嬲就是英文， 就用英文。OK， 咁啊呢篇文章咧，其實今日好明顯咧，就呢個通訊事務管理局俾呢個，其實應該係尋日嘅。其實信咧俾立法會資訊科技， 但你唔知點解咁出啦？ 委員會嘅信咧互相呼應，我覺得。當然佢哋唔係夾過啦嚇，有互相呼應喺度嘅。咁即係話咧，即係通訊事務管理局嘅呢篇咁嘅呢封信咧，就講得好清楚。按照既定程序，係由我即係呢個管理局做咗嘅研究，做咗個建議，交俾特首會同行政會議，然後由佢拍板。如果佢唔同意我哋呢個建議咧， 再研究之後，前提是需要你定個新的政策，然後諮詢公眾，諮詢立法會，再給我們做研究，我們再寫個建議，再交給你拍板。英國佬定下來的程序就是這樣，這就是程序，我們所謂行政法裡面的程序，亦都是我們司法覆核，司法覆核就是兩個原則，一個就是你違反了行政法的規則，其中就是程序是很重要，第二就是被司法覆核的團體一定是 public element 一定是有公众的元素的机构，所以我们有些是仲裁、财标奴那些，如果纯粹是一个管理上的东西，譬如加水费应该加多少，加什么加多少，这个不是management 亦都不是我们司法覆核的范围，除了这两样也不是我们司法覆核。其实司法覆核就是你要法官去做出一个裁判来讲，你自己应做责任的，你自己不做好，你不找PMP的权力去做好，你要推卸法律，很多我们的大法官都讲过，你不要将政治的事情推落法庭，你只会令到法庭的角色越来越 即是不好，你这样做法来说，你是infringe一种界线，是过紧一种界线，入侵了界线。我们不是法律，不是要保持和政治保持一个界线。不过我们司法覆核来说，即是说，你没有到这样的地步，我例啦。 如果我想去求情的时候，我跟官员说他当时很挑逗我，官员说怎样挑逗你，挑衅你，怎样挑衅你，或者怎样激你，人家最多问你阿妈，不是啊，法官阁下，他叫我告他，法官当作，哎，对，打得有理，我罚你钱，罚300，你好不好，你开不开心，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不负责任的挑衅，你叫人家告我，你是不是司法覆核咯。刚才我们提出这个 通讯事务管理局写这封信，你转了政策，转了循序渐进的模式，是否应该交回通讯事务管理局再研究，第十九段。苏锦良在会议上，我看即时新闻，香港电台即时新闻，他有作出这个回应。苏锦良就说，以跟从法律意见程序公义程序上市不必回到通讯局询问意见的， 即使转了政策都不必回到通讯局询问意见的，他不是这样说的吗？我都读过法律学院，对不起，我真的要这样，他说不是得罪你了，苏局长，真是不得罪你，我相信你的法律造诣，即使你真的读过，真真正正读过法律学院，你真的读过，你的法律造诣，我觉得你不及得，陈文健教授，这个是很客观的评论，很客观的评论，即是 用律师的评和说法是一个很客观的评论，甚至我认为，陈教授，你征询法律意见，即是咨询法律意见，就是律政司的法律意见，律政司是特区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征询法律意见也好，这位律政司里面的职员，可能是袁国强，我不知道，给你的法律意见，我认为都不及陈文健教授的造诣那么高。 如果他真的有問過我們DOJ的律政司，在這些關口他會再去問外面的資深SC，一定會問資深，即是他不會自己就這樣關門自己想，因為去到這些位置，我真的想問一問局長，你問過誰法律意見，你講深一點，講清楚一點，大家因為行家聽行家， 我们很多行家是在听，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香港市民都想知道问过哪个法律意见， 你问DOJ，你是不是问过 哪个，是不是袁国强， 如果是 我们律政处如果是回复你的话， 律政处我相信是很谨慎去从事某一件事情， 尤其是去到这些位置， 人家管理局第19段， 他真是很划清界线的。 自2013年2月初， 管理局没有再收到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的要求， 就三宗申请提供意见或重新考虑管理局作出的建议。 然后句号，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没有要求管理局就， 然后括住， 循序渐进模式， 再括住， 作出考虑， 逗号， 或将三家申请机构作出排名， 句号。 人家为什么会写这段东西？ 这段19段写出来是怎样？ 你自己改了遊戲規則，沒有緊要，這個世界馬行日馬行田要非公沒有緊要，沒有炮台罵你，沒問題的，大家傾下吧，改了人家直接是鬥巴十九段，寫得那麼清楚，然後你就說我問過法律意見。還有陳維教授這篇文章我仔細讀了幾次，我發覺有一段東西很重要，他就說呢， 政府公开说了，他改了游戏规则，三简易循序渐进发牌之后，他就将这个游戏规则通知了三家申请机构，要他们作出最后一次陈述。陈文艺教授就问，为什么他会要这三家机构作出陈述呢？因为他改了规则，我按照程序就应该，喂，我们改了，你们怎么看啊？这样的情况下，你想不想有些再说多次？所以补一补，但是他没有，因为改了游戏规则而去征询港管局，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对的，我改我的事，我有权作出决定行政主导，连三家机构都不用通知。即是说他都清楚自己是改了游戏规则，他都觉得自己需要通知三家机构，要他作出再新一次的陈述， 但他偏偏没有做的就是按照最重要的程序，proper的程序，合理按照行之有效的程序去要求港管局再重新再审议这件事。这件事就构成，如果真的要告他，他输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都不重要，我觉得都不重要。法律好像你一开始说的，是解决不到发牌的问题，不应该每次都拿给法官，但现在重要是什么呢？重要就是 不单止是发牌的事件，这样去暂操将一些东西扭曲，改变游戏规则，没有根据他的既定程序做，这个不单止是影响电视发牌的问题。我很不明白一件事，为什么要打死狗呢？为什么你要冒这么大不畏？一个人，我绝对接受，人生谁没错？个个都有错，很多错，如果你 不经意的，大家犯了，没有紧要的，在法庭上，我们绝对明白的。但是在这里我还觉得差了一点，你是刻意犯错，你是刻意，你知道改了之后，你去问人家，喂，改了，你怎样，你反应怎样，督你的东西先。然后最重要的环节，你不去问，你是刻意去回避通讯事务管理局，这个最重要的一个 客观在这个专业方面的，真是就市场的评论，真是就整个，就是你们说特别的业界，广播事务业界，这个很特别的行业，是两个行业，香港两个行业，我们要监管规管的，这是特别行业一个专家，而这个专家来讲，是你赖以生存，你本身赖以生存决策的一个很重点，你是 intentionally ignore it， 你是刻意着意去忽略它，居心何在？心在哪里？你的心话，你如果真的揭出来，你是不是想保障一些人？你的心真的揭出来讲，你是不是受了上面的指示？你的心真的揭出来，你是不是有些东西你大家不见得讲？有些利益的冲突，这些东西如果再追下去来讲，就是ICC了。这些东西已经去到很闷，在这些情况来讲， 懸崖勒馬，香港西環由頭到尾說我不想香港亂，其實這個亂子我套工聯會的一句說話，自作勇者 是你們自己，因為由第一天你由漏臭漏到現在，事情一路揭出來來說，你難以自圓其說，詞窮節乃然，一一誰丹青。香港人記得的。 電話是 1831139, 大家也可以打電話來發表意見， 1831139。就我覺得這件事的重要性不單止是你有沒有權選擇電視，有沒有機會看到這個《警戒線》第二集，這麼簡單。這件事是完全是改變了香港的政策，香港的公共政策的遊戲規 則，大家信的 東西改變了， 改變了。 即你想想，你想想，如果第日特區政府在其他的政策上面都是這樣做， 是啊， 本來我公開，譬如例如投地咁先啦，係嘛？我俾曬啲，我俾曬投地，我俾曬啲條件，話乜嘢要細尺樓，唔係細價樓啊，即係細尺樓，300多尺，等人哋容易上車。然後咧要所謂港人港地，然後咧就個密度咧就應該唔好咁高，唔可以平方，中間咧要幾多罅 ？OK？ 於是人哋就落咗標，整咗銀碼。整了一個 plan， 你知道要做這些要錢的，放下去滿心歡喜，想着這個價都有競爭力，應該投到了，賺到錢了。講地產商先，那些地產商有些糧粉那些就死命現在支持梁振英這個決定，廢話好了，第日都你會衰的。如果你梁振英即是這個政府定了這個遊戲規則，投了標了，然後突然之間在未開標之前改了遊戲規則，不是這樣的， 是啊， 一定是要某個銀碼以下呢我們就可以的，不是以上，不是價高者得，某個銀碼以下我們就可以了。那你不覺得哇有沒有搞錯啊？你為何突然改，又或者改不需要細價樓了，不需要細尺樓了，2000尺都沒有問題了，你突然這樣改的話，那你叫地產商投地那班人是不是無所適從啊？喂，今天做得這件事，由這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突然間可以改遊戲規則，放在這個電視的政策上面，他朝你難保他不在其他問題上面改的，是吧？因為特殊的需要我們這樣做，因為特殊的需要呢，姓陳叫做啟宗那個才有機會投得的，你猜有沒有機會這樣啊？ 這個其實是一個阿森所說的任何事，大家香港人都會想，這個不是危言聳聽，這個是見微知著， 一葉之秋啊，這個 是啊， 是吧？ 你即是你做出這些呢，不是說我們小市民或者打工仔或者是中產，我相信連富豪、連大地產商、連所有既得利益者都很拗頭，因為遊戲規則盤棋不是這樣走的，大家了解的東西不是這樣的。阿森和我和大班和 D100 不是危言聳聽，我希望大家見微知著，一葉知秋，看到這些我們如果喝得停的，是不是喝停的咯？還有一點，大家好彩， 今次這個照妖鏡，即是這個特權法的照妖鏡，就將中聯辦這隻妖呢，妖來的，這個真的妖，他是妖現了形，由這個梁家樓，這個就由始至終堅持投贊成票的，還有另一隻妖， 沒威脅， 另一隻妖叫謝偉俊，照了出來現了形，就是突然間轉態。中聯辦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就已經不是第一次的了，譬如說配票啦，叫人去投票啦，叫人哋啲立法會議員投咩票啦，好清楚嘅，赤裸裸嘅。但係由議員去證實，親自證實呢，我記憶裏面咧係第一次。好啦，嗱，得意嘅地方咧就喺呢一度啦，大家亦都可以打電話嚟啊，一齊發表意見啦。有篇奇聞啊，可以俾大家共享嘅，今日太公報，大公報。有一位極左的打手，真的左到不得了，我不是很懂得他的姓，如果大家 不是 很懂，將這個姓即打這個人呢，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讀個彭字，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呢文革有一個很出名，不知道是北大還是清華的紅衛兵呢， 又是這個姓的叫什麼大副不知道是不是叫彭大副因為我現在查不到字典這個姓怎麼讀他叫彭徹元真的很左的他在亞洲周刊有寫東西在文媒大公都有寫東西左到不得了他的身份應該是一位叫做不知道什麼內地什麼一個研究機構的負責人他寫叫做中國科學社科院特約研究員 OK 寫了1500字題目叫什麼大家坐穩我怕你嚇壞中聯辦出手捍衛行政主導體制天經地義中聯辦做對了他寫在《大公報》詳細我不讀了他說反對派就驚恐萬狀 恨之入骨,這恰巧說明了中聯辦做對了,這是很典型的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贊成,沒有了香港事務,那邊沒有了一國兩制,沒有了基本法,我是很尊重基本法的,這個人,真是一個非常左的人,但是現在中聯辦這隻妖,給鏡子照了出來。 現在就是這些叫做老修成路這位哥哥這位不知道什麼元什麼切元老修成路就說中聯辦自成立之日起就高高舉起了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旗幟這也是中央人民政府賦予中聯辦的一項重大任務這更是港人熟知的事情 港人熟知的事情,這樣都寫出 梁振英很簡單早前郭鐵川在報紙寫了一篇文章我也很想跟黃興討論中聯辦文體部部長說香港不是三權分立的不是美式的三權分立行政長官的權力是凌駕立法和司法體系的如果中央政府 要求行政長官做的事我們的司法機關香港的司法機關是無權阻止他的我聽完之後就把椅子掉在地上掉在地上不是終審權在香港然後如果用這位極左的學者所謂研究員的說法如果中聯辦代表中央要求我們的行政長官梁振英 不要理會那麼多了你佔中說得那麼行劉爺命令香港的警察半夜三點上門捉了朱耀明牧師陳潔文教授和戴耀廷教授行不行我想問你行不行沒有中聯辦叫的代表中央 OK 為了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那些什麼愛字頭的好像都是這樣說的拘捕他們吧我問你行不行法律上行不行怎樣叫做依法施政到今時今日為止我們還是沒有以言入罪這件事不要說得出就說以言入罪永遠不可以是法律上一個可以成立的一個藉口不理你對佔中 看法是怎樣你未到去行動你不知道別人怎樣組織怎樣行動的時候 我們未真的take in action 阿森我跟你想著今晚去老笠但我跟你只是說而已我跟你只是說你在這裡講講養論瓜德我跟你原來已經是串謀我跟你什麼都沒有做我最少跟你買繩啊大哥繩都沒有買我繩都沒有買 以言入罪莫過於此如果你說用郭鐵川用這位先生不要將共產黨的思想用來香港的觀點真的可以中央通過中聯辦叫梁振英做些什麼拘捕什麼人封哪個艇封了D100法院都沒有權阻止是不是這樣 我想問是不是這樣香港是不是變成這樣香港可能有一天會變成這樣但應該不是今天 你跟我量了頸的時候

我亦相信石議員昨天所說的 我不喜歡危言聳聽,我只是想一葉知秋 在某些情況之下,你越踩越過,你去到一種情況 去到沒有底線,如果是以言入罪各方面來說 你那個是思想瓜得,你想那個瓜得,再下一個就是你發夢都瓜得 就跟這位先生的成人一樣叫做拐切縣 就是在中聯辦現了刑之後他就叫做老羞成怒什麼天經地義什麼報我吹人會不會這樣呢會不會將來中聯辦會走出來會排在今早好像大班廣告有一個有錢人在報紙上登過廣告 將中聯辦的主任、副主任、擺設頭擺先過行政會議召集人、祖國政務司司長人家是得風氣之先他知道的將來是這樣或者現在已經是這樣梁振英你老幾是不是應該張曉明、小平應該排先是不是小明說事啊 應該是他們排完之後,然後那些前線人員還要排完 所以看完這篇文章我覺得你真的要怕多兩錢但好像我跟華齋現在不是怕的時候是吧有什麼好怕的這個世界沒有東西可怕的據理力爭永遠透明度在這裡永遠國際視野在這裡永遠互聯網在這裡 互聯網不會亡國只會亡黨習近平說會的現在香港的市民覺得互聯網我睡醒覺或者我現在聽D100通過互聯網來聽我們的手機都是互聯網好像很理所當然這樣習近平說過網絡亡黨亡國你不要以為這句說話只是適用於大陸遲早會應用在香港大家還記得又是蘇錦良 他主政的經濟及商務發展工會規管互聯網的他當年沒多少年前不夠五年前如果我沒有記錯可能是三年前 他的政策主張要管制互聯網，用反色情資訊為名，哇，網上色情資訊泛濫，我們要用關鍵詞的方法由這個互聯網供應商那邊著手，那個 server 著手，由他們過濾我們有些東西不應該給我們香港市民看到的，過濾了它，例如什麼呢，性啊，色情啊，什麼雜交啊那些，過濾了，那好囉，我們的小孩不會學壞囉，你記不記得有單這樣的 事？是，即是這些事情說出來呢，就會很多，可能先生 好像有道理 啊，就有道理，其實你要管這些事情，永遠是你家教，家庭教育，你要知道小孩關上門在做什麼事情，但另一方面，這件事能夠在互聯網瀏覽或者什麼，不是表示小孩可以看得到，我絕對反對，但是這個是家長的責任。如果你封殺的話，這個是去到一種地獄步，為什麼有雞仔不管管隻牙鷹？還 有下文的，我這裡都說過了，不要嫌我沉氣，我們的聽眾。有一次就蘇錦良，我對於網絡管制我很敏感的， 因為 這個是言論自由嘛，表達自由，我很敏感的。吸片蘇就叫那些專欄作家、口水佬、電台節目主持人去吃飯，就徵詢我們的意見。對不起，我真的在這裡說過了，可能黃國同沒聽過。我就去之前我做了一件事，做了一個 research， 如果不是只是吃一餐飯，我很喜歡吃那些飯的，其實做了一個 research， 我就在網上用 Google打了三個字，女教師。女教師 很正常的，是吧？女教師三個字一按圖片，穿衫的和不穿衫的剛剛一半，okay？ 不穿衫的大部分都是那些日本 AV 的封面來的，就是那些 AV 那些封面， 是 的，okay？ 我 黃國同明白我說什麼，聽眾都明白。我就拿著這個 research 的結果就跟吸片蘇局長說，你有沒有上過網打過女教師三個字？他說做什麼，你按圖片試一下，那時候未有 iPad， 不立刻按到給他看，那時候未有發明，我說你試一下，我一半穿衣服一半不穿衣服，我說如果用這個關鍵詞的話，女教師協會呢就會反應很大，你為什麼 screen 了我的東西？我在網上不是抄不到我的東西，香港女教師協會就抄不到咯，用關鍵詞。當然吸引了一臉尷尬，他說是嗎？原來這樣的，我說你不要只打女教師，女護士可能會中多東西看的，他很尷尬， 女秘書 他不知道怎樣反應。這件事呢最後當然就不了了之，當然就收回政策，就反映到呢這些官員呢懂得派吸片，但是呢對民間發生什麼事呢一無所知，他在業界裏面發生什麼事一無所知，只是提出這些最荒謬的建議，而且呢是對運作是一竅不通，只是呢就懂得鸚鵡學舌，老闆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我想舉這個例子反映到呢卡片蘇的能力是極低，政策的能力是極低。我想反映到這 件事，很多時候呢我就與人為善的，我覺得可能他們在在其位 而發其言，他們內心我覺得他們應該良心自己懂想事， 但是你可不可以水平高一 點、啊、言論自由一心，言論自由呢在法律上呢最大一樣呢是對抗言論自由呢是一樣東西，就是我們講私隱、言論自由和私隱是真的互相是有對抗，但到今時今日我們法律上我們從來都不會界定私隱是一個個人財產來的，我們現在說香港的私隱條例都是說我們的個人資料 personal data、你個人的資料，我們不會說喂將私隱說你一侵犯私隱就變成是喂不得，為什麼呢？其實很多東西真的會侵犯私隱的，很多東西譬如狗仔隊啊，很多東西你不應該做的東西，人家即是不想你知道的東西，但是我們都不會去到這樣的極端，我們只會說啊，如果你是侵犯了我真的很個人的私隱，我會告你 defamation， 我會告你詆譭， 但我不会将私隐界定为必须保护的一个财产一个元素，就因为我们很怕这样界定来说，是干涉了言论自由。在这两者平衡之中，我们根本是在法律上想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们很周周接接地以诽谤，即是去间接保护个人私隐。 我们亦都有刑事的诽谤去保护个人私隐，我们没有所谓的肖像权，说你的样子就是你的私隐，但是现在你的样子是你个人资料的一部分。我们是这样透过这么多东西来去保护私隐，我们明白私隐是与言论自由或者是表达自由、新闻自由各方面是有些冲突。 但是在平衡点，我们深思熟虑，我们到今日都没有将私隐定为一种财产， 定为一个personal property， 我们没有。为什么这么辛苦去做一件事呢？ 就是我们要保住言论自由， 因为言论自由至保住法治精神， 言论自由然后至保住民主政制， 言论自由然后保得住我们所有社会的基石， 你信的和我信的， 香港社会的基石， 就在言论自由上建立，所以我们为什么对于传媒的生死这么紧张呢？我赞成他可以说的，太公布你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谣言主义者有我们顶一阵，不过红潮这么大我都不知道顶得多久，不知道顶个钟头计，我都说顶了几个钟头，1831-39，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31-39，我回来 除了聽大家電話，我就想講另一個話題，就是今早大班都略略提過了，跟小班就是立法會那班建制派的議員，昨天就好像沾沾自喜一樣，哇，晚上我們出來呢，外面那麼多人圍著呢，有些議員就在立法會裡面過夜，辦公室那裡，睡沙發啦， 我覺得這篇文章我們其實想找我同事直接找他談，找他打電話來也談，但我不知道找到未，我認為這篇文章是很值得向大家推薦，不可以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行政立法獨立三權分立互不干預互相制衡是原則的問題，這個原則的問題不是抽象的，稍後回來再談。 D100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廉民自己有台我们有自己有你们有自己有台。 D100自己有台。 獅子山下，一個你同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 香港呢，我係點樣窮呢，都唔可以俾$250阿婆去睇一年醫生嘅。無論我點樣窮點樣捱呢，都應。 應該對自己的生活要求高一點，捱得來呢，個人呢有尊嚴。 一切從回憶開始。星期六上午十點到下午一點 D100 自己有台，獅子山下主持，岑建勳、張達明、陳恩健。 信天之命， 无论你什么形状，这个空间即如果它有很多角的时候，即一半蓝色一半红色，那已经是产生了一种风水学上面讲的阴阳，一个属于水的颜色，一个属于火的颜色，水火冲射呢，很多人就说在这里呢就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些矛盾，所以即道家有讲的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其实都是讲自然，人处于这个天地之间，天地人三才，怎样可以天人合一呢？ 自己有台，星期六下午四点到黄昏六点，李在堂、蔡浩良主持，信天之命。好有感觉， 想讲不要走，偏偏好胜说我那在乎，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 好有感觉， 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 D100 大声台，自己有台，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凌晨十二点， 深宵醉亦会乱神志。 好有感觉，杜文慧， 夜半轻思语。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都是入过法律学院毕业的，作这些法庭的决定呢，你不满意你要挑战的时候呢，是不是有立法会介入，是在法院那里司法复核的程序呢，去挑战这件的决定。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黄国同。 我对阿毛哥咧，阿毛议员咧，长毛议员真系好尊敬啊！呢样嘢，即系打波整紧只脚，推住轮椅食饭，对唔住，从来唔食呢啲饭噶。然后就入去抗议，他问了一句说话很重要，你吃得落吗？三百多人为你没了份工，你吃得落吗？嗱，即他这个即是针吉到肉就是之痛，即是大家打工仔明白，每一个人无论是老的是嫩的是工龄长工龄短的，黄国同我想你完全明白大家这个出身背景 拿出来的，知道什么 我有份工可以供樓，咁啊同老婆商量，不如咁啦，屋企咁不質啊，個 B B 又就快出世啦，不如買層大少少嘅啦，係嘛？結咗婚都要住咁不質，唔係好對得住你啊，嚇買層大少少啦。而家啊，黃維基嗰度咧，好似就快攞牌咯，咁啊穩定落嚟咯，咁我都有機會可以嚇啊出頭咯，咁係咪嚇都可以置下業買層大啲嘅咧？咁於是咧就可能係尋日先決定去拍板。十月十四号先拍板，我假设嘅咋吓，唔知啊吓，系咪有单咁嘅嘢？我十月十四号先去拍板，咁然后就最后真系落咗订买咗层楼，突然间晴天霹雳，十月十五号话冇牌啊，要遣散，有三百二十人要炒。喂，大佬，呢啲系日常生活我哋要面对嘅嘢嚟嘅，大哥，系咪啊？ 嗯， 梁振英，你食得落饭咩？三百二十个人为你失业。即系长毛系讲咗呢班人嘅心声，好具体嘅呢啲嘢。 即系嗰三百二十人咧，即系唔系话无耻放的，即系你可以话佢有个合理期望嘅。尤其是你睇咗啲信件啊，呢咁多样嘢咧，即系佢哋唔系话做紧白日梦。咁所以阿毛即系讲呢句嘢， 我覺得是一個大家值得想的事，說了大家的心聲，說了這群失業人士的心聲，我和阿毛哥我們兩個一起去釣魚台，是同黨的，厲害厲害，失敬失敬，不是失敬，我覺得是有機會我們做了應該做的事。 我有機會大家有機會都會做的，我們聽聽眾電話先，1830-1139，這位是劉先生，劉先生你好。森哥，你好，長毛講過一個字，梁匪鎮英，為什麼現在要用到梁匪鎮英呢？我們看回頭，其實香港現在這個特區政府所做所為，甚至擺出一面假惺惺，怎樣對受害者 無論是所謂個別事件的菲律賓人致害，甚至乎南丫島11國慶39條人命，都是一樣地處理，根本就不當香港人民的生命或香港市民的生命是要為服務的對象，現在不是要為服務，是要問責。到今日梁振英你在做什麼呢？只不過是想香港更加分裂。剛才森爺說香港的言論自由甚至私隱，如果大家昨晚看電視，為什麼在電視台再搞教育局，講那個 性教育那裡拍得非常令人不安，現在他就開始一個奇局的計劃，我不知道大家會留意，無論人口計劃，現在垃圾堆填區的垃圾質根本就是威脅了香港市民的生活質素，甚至乎挑起香港市民互相有種叫做敵對意識。剛才那個中聯辦的先生，我們現在昨晚森爺說沒錯，回歸是一定會發生，但是現在不是鍵盤戰士式所謂的得個鬧字，大家想想自己身處的地方， 自己的權益被人家17年不斷剝削、不斷打壓、渣壓，甚至地產霸權不停過的。我不是說不給人賺錢，你賺更多錢，但社會是受壓力、受迫壓，人是誰去看到呢？教育、醫療，甚至乎政府的管治、公務員或者在殖民地時間可能有疏漏，甚至乎做了錯事，為什麼不去承認？是不是看到今天的特區政府就不想去承認這些責任？是不是一概都是大家抱著死呢？ 剛才所說可以一晚或者一早派香港的所謂重案組，他拘捕了3個人，戴耀廷、陳建文甚至朱宇明牧師，你怎麼知道不會發生？就是要做，我相信發展的機會極大，正在做，我使這個特區政府根本上在今年裡面應該會做事。我不明白一件事，他的仇恨是否等於那時亞運 搞不成或者高鐵甚至港珠澳大橋，他就可以搞我們香港人的免費電視 Visa 覆核，而去針對公民黨。我不是說幫公民黨什麼，講回一個正義的事，他那個環評報告是正常去提出，是應有之義，但是現在香港政府所要這個免費電視的司法覆核根本就是對我們香港人的不尊重，甚至乎是一種極權。現在我們要想一件事，如果你中當這個政府做的事對你沒有傷害的，翌日你們自己身受其害，就不要在這裡想什麼，或者可以昨晚那位先生打，是因為回歸之後大家認同一件事是要回歸而發生的事，是不會的，我們要走出來，甚至乎揭露了一個真相，以前田祥林博士和董建華先生說搞那個徵員，為什麼搞不成，根本就是國家不想我們香港有進步發展， 想我們一路依靠他，但是你不斷再用不同的方式來打壓香港，不讓我們進步，香港人靠什麼跟世界競爭？再把我們香港人錯的東西，不錯都說錯，我們香港人要自立。好，多謝你，劉先生，你一輪嘴講了很多你心目中的認為很應該不吐不快的東西，有時我們聽不得很切的，太多 太多的話題，如果我們下次打電話來劉先生可以集中一些講我們今天想講的事。劉先生有道理，劉先生有道理，他講了很多背景，他也提到其實環評而司法覆核，因為你別無他途，但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你根本是有選擇，你有很多辦法去做的時候，你為何迴避了而且唯一迴避的理由就不想 特首或者是我們的行政會議成員，或者蓋著那件衰衣服要剝光給人看，或者是有些東西要揚出來，而借官場，然後找個官去做一個擋箭牌，這個絕對不需要去做這件事。另外一件事我自己覺得是很同意的，就是 那些人不是很明知在做什麼的，那些人說昨天就說了收錢而已，越夜越多錢，收錢不買，收錢很多，我們昨天分分鐘好過，不是問大班，收那麼多我們收那麼少，你為什麼要給錢人去然後這樣來大家對抗，有些需要，他不是為了理論，他不是為了心信，他是為了錢。 就在這個會上今天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發牌事件找了黃維基，黃維基也在會上所謂爆了料，他的料早已說了，不過出自他的口公開場合說，值得在這裡大家再重複一下。他說香港電視網絡主席黃維基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上透露，09年 2013年前，向政府递交免费电视牌照申请之后，翌年，即2010年，曾与某官员在对方位于美利大厦的办公室会面。黄维基引述对方当时指，只要他的公司能够符合发牌的法定条件， 政府沒有理由不發牌，聽著，只要符合發牌的法定條件，政府沒有理由不發牌。那時候是對的，所以他說後來改了遺規則，這番說話我早聽了。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質疑，批發牌照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 如果其他官員這樣說，黃維基會否覺得詫異呢？黃維基回應說不覺得詆異，因為對方認為對方當時是按既定政策解釋。這裡不重要，去到這裡都不是punchline，下低那句才是punchline。葉劉淑儀認為政府要調查哪位官員越權說出這些說話。葉太，你 真的對不起，我很少口出惡言的，對於任何一個人，我是與人為善的人，真的對不起你，我不是很想說這兩個字，我覺得很賤格，我的感覺，你做過官的嘛，你做過保安局局長的，你知道遊戲規則是怎樣的，一個局長，他是有權，是有權，對 符合政策的事情向投資者去解釋，因為整件事不是黃維基去欺負特區政府，你給個牌我是反過來，特區政府現在有個政策，我想這個政策即是發牌給增加多些免費電視，是我們這個既定政策，我們向那些有潛質的投資者去問他們的意向，希望成事， 就告訴他們，這樣你就可以了，這個是局長按著他的法定權力範圍向投資者作某程度上的承諾，是完全符合他的權力範圍。葉太，你不要指鹿為馬，混淆視聽，行不行？不是這樣做人的，我也是 我的看法也是一致的，我會要求大家聽我的說的，就只想一想，黃先生有沒有需要車這個大炮。那個局長有沒有需要車這個大炮？第二，他需不需要特別指出這件事？所以在這件事，他如果做出這個陳述來講，我覺得他可信性甚高，他而且指出在哪個地點。當然 他不會說那個人名，因為他都知道有葉劉這種人會突然對你，我要調查你，我要人名我們知道，我們在這裡說了，透露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心裡說的，我想再補充，就是其實那位局長只是在闡釋一個 policy 給別人聽，給一個 potential investor 一個可能在黃先生的角度變成是他是邀請我，他是邀請我，即是他的自官解釋就是他是叫我或者各方，但是從人家的角度我為什麼覺得可信性高呢？從另外一個局長的角度來說，他是在闡釋一個當時的政策上面應該怎樣可以做的事。 對他來說這不是一定是否邀請，其實這是一個很主觀的心態，但是可信性程度很高。但如果你喵喵嘴地說人家要調查人家，你就是說人家是culpable，你說人家是應該有罪責有成，各方面是應該受這個指控。我覺得 沒事啊，黃律師，你可以說得放一點，他始終都是法律人，他一放說已經死板，說英文的了，說英文都不要緊，我們經常說什麼，不是，有一件事，現在看過呈現發展下去，那種賴皮法，就應了唐英年說那句，出防部隊，是不是，根本就是要了起你們現在香港，了起人群眾，了起你，每件事都是在了，了，了，了，到你們出事的時候， 你們忍不了了，即是佔中佔到50萬，突然間又說裡面有兩個人有幾個人會受傷，然後他就有藉口出來，之後就跟著來一個怎麼說呢，香港有解放軍在那裡，跟著來一招說軍管了，那就完全將什麼咯，現在十幾年而已，提早三十多年，快快脆脆搞定他了，那就 不過所以不要中他們的計算，李先生，我是說一件事，一個人一定要擇善固執，雖千萬人不枉矣，這個不是擾我，你是offend我，你是侵犯我，你根本是毀我們，所以這件事，這個當然是，我打電話上來，聽到你們的 做做做得自己有的就當然有自己的一個執著，但是你看看立法會裏面有40多人，那些是什麼人，那些是怎樣呢，正所謂，講句笑話，那些經常拿阿通那句，這些進入監倉就麻煩你 趴低趌起一路向西，有行規的，這些已經我不明白那些人究竟你說什麼民族主義，說什麼自己以什麼中國人身份為榮，以什麼這樣那樣，浪費氣的，浪費氣，真的浪費氣，跟你說個黨，他不會跟你說國，因為上面什麼一件事都是要講黨先。 既然你們要賺這麼多錢，賺這麼多東西，自己不是說要拿著那份東西，我沒有了西環，我就要乞食，那樣東西來計算，我不明白那些人的尊嚴和他們自己的人格可以放得去哪裡。 李先生，你說得很好，就是我沒有了你，我需不需要乞食？真的，即是乞食我都開心。那幫老左、鄭耀堂、葉國謙那些， 那些我反而尊敬他們，他們執著一件事就是我這麼多年來我都是為黨做事的，我是黨來的，只不過我未講到出口，我都是為黨做的，我反而尊敬那些人，他們有這個執著在那裡，但是你那40多人裡面有20多人完全都是 我不知道他們為利益，還是為什麼，即是突然間反思，突然間反思醒悟，我不太明白，一點都不明白，他們真的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真的我們想不到他們為什麼，他們口口聲聲說香港人，說為香港人，你說為香港人，你不是那種嘴臉，不是那種態度，不是那種東西，你現在 對著什麼人來為香港人， 我們就下一位聽眾等待，不如談到這裡，多點打來，多謝你，谷先生，你好，谷先生， 喂， 谷先生好。 你好，主播，位置好，因為我在手機不知道你知道黃律師和你又不知道還有沒有人。沒有了，兩個人翻出了。很簡單的。第一，我就希望你們能夠由梁振英上台所發生的衰事一列清楚。你過很多次了，慶祝難輸。 大家要溫舊之身，收到局長。第二樣就是票債票上的人，你又要列出來，經常播客他們，還有他們在電視上說話就加多句對白，這個就是誰，我們才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叫什麼名字。認不到他們，怕。 真的不太認識那些，不太認識的。樣衰的就做官的了，大班講，很簡單的。明流 清史，一一垂丹青。還有一件事，我們文化低，你們經常說我天天聽，說真的，我聽得很辛苦，到處撩來撩去。很辛苦，為什麼？還有就是 譬如你說PNP，我不知道PNP是甚麼，你隔壁的那位拍檔可以直接說什麼是PNP。好，權力特權法，多謝各位，多謝你支持，多謝你支持。不過大家都可以記住，PNP就是權力特權法，要講一筆報這麼長，簡單地說，就是在立法會可以通過這個法案， 用這個條例去好像法庭一樣傳召有關人士進來立法會答辯，他進來也會受到法律的保障，你不怕說了之後被有關方面告你，政府告你，泄密都不怕。相似的條例其實我們是有的，就是我們是證監條例， 當我們根據證監條例調查一個人的時候，你是不可以保持緘默的，一定要說，但你說的話是永遠是不會下來去指控你，等你是有罪，這個是可以，一來為什麼證監條例我們需要這樣，因為這個是一個香港的一個金融地位，我們一定要被人暢所欲言，如果你說了出來，我自己說了出來，我就 出事了，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當然不可以暢所欲言，所以我們有特權法和我們證監條例下面，如果做一個調查來講，你都要不可以說我保持緘默，即是不可以說這件事，但是你所說的一切不會用來追求你，這個是我們法律上有些必須需要的地方，就要這樣做。 好了，聽完鍾先生，鍾先生你好。 鍾先生好，你好，請講，請講。你好，主持好啊。我們現在就這樣，他現在又不給港視發牌，基本上現在一個免費，其實只有無線，基本上沒有其他的，其他都不用看的了，因為就看那些給錢那些啦 或者PCCW那些， 其實現在給政府壓力， 現在那些裝了啦 或者PCCW那些， 不續約好不好呢？ 給不給壓力他呢？怎樣給壓力他？現在直接不看有PCCW或者撈那些，不續約，懷念都不續約，懷念那些都要逼你看，不是連那些收費那些都不看，裝了有那些都不裝他，即是作出個呼籲，好像我們認電視一樣，他都逼你了，你不看無線， 要看那些，譬如人家要看東西，那就直接不看了。群策群力，表示不滿。還有一件事想請問你兩位，比如兩位去到一個餐廳或者飯店，見到有隻狗或者見到有個黑衣，你會不會走進去吃飯呢？或者你在吃飯，走了一隻狗， 走個黑衣進來，你會怎樣處理呢？狗就暫時就不給食肆，這個比喻不是挺好的，大班，你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間突然 你說你不進去你問一下有沒有人我會買個我會買飯盒給你我們很憐憫出入去買個飯盒給那隻狗狗我會哄出來我們很憐憫的你忘記了嗎大班你今早都說那些立法局那些人 那些黑衣那些垃圾妹那些垃圾那些是賤的那些是有的人你會吃飯或者你走進去吃飯看到有的垃圾我不如這樣我舉個例子好一點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不如我幫你舉你越來越艱難你就像你像劉立剛我不是你不如我說不如這樣說你問問大班或者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 我就是這樣想,我想想,鄭先生,請問你進來做什麼呢?那班垃圾會前總議員否決了民主派的提議動用PNP在委員會上,我告訴你,有個問題,我是慶的,因為我做過這個委員會主席,過去這個委員會不是兵家必爭之地,是沒有人進入的,所以才輪到泛民主派所謂,因為我們這樣獨立議員呢, 不是建制派議員可以拿到主席的位置,但今年的年度很特別,為了這個發牌的事件,那些建制派一早就掉進去,我就要罵那些泛民主派,為什麼?你見到建制派多人進去,那些大哥啊,現在一半一半 不是,建制派多過泛民主派,以前泛民主派多過建制派的,所以為什麼上次DBC呢? 那次過到第一就是偷襲第二就過到今次過不了我就是罵泛民的人我經常都說你們這班人這麼懶的 這麼懶怎麼辦呢? 就在冰頭花園的馬路上來的那算是甚麼秘密那可能是防空洞防空洞來的因為那時候深圳是防空洞白宮底下也有在冰頭花園如果你走過那個蓋其實你如果揭開可以走進去就進去了你說這個秘密出來真的但現在那個東西那時候也有說匯豐銀行下面有一條隧道 就說英國佬那些金走的又是事實有條秘道但就不是給車進去那些人是海水道灌的不是用來冷凍冷氣機的系統的但問題是今次立法會的秘道也是堅的我當年在立法會反對過的我提出的意見但我說不可能要益方便官員進來立法會他那時候說得很好的 是方便官員在隔壁走過來今天吳凱賢我知道他說什麼因為當時他當時說的時候我都在這裡他當時說的時候我都在這裡給我們的聽眾聽聽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也提過我 何秀蘭加上劉慧卿之前每年用8000萬建行人天橋過去中信就去幫海刀你知道當時我罵他們的時候你知道他們怎麼說 因為不可以叫人經過政府總部走過立法會所以特別我說政府總部有一條可以通道不如建一條天橋做什麼因為我們要分開憲制地位為什麼起地道你這幫人又不出聲又不出聲又不反對興過火事總之說起立法會員就興了因為不反對這班賤人所以聽聽我們的意見聽聽聽聽好 不可以撰文标题就是颠覆立法会宪制地位的秘道立法会辩论以特权化逼政府交代发牌事件当晚二十几名建制派议员直通往政府总部的秘道驾车离开避过包围立法会的万人集会这条秘道的设计和存在充分说明了立法机关的宪制地位在多方合作之下已经被颠覆回归之后 宪制已经保障议员不受阻挠自由直达会议厅的特权但所防范的是政府侵权武力包括以逮捕方式阻止议员进入会议厅行使他的宪制之下的言论自由和相关职能制衡政府而不是防范人民接触议员表达意见这次秘道的曝光正好暴露了新大楼设施颠覆宪制变成 防范的是人民，方便的是议员同政府当局暗度陈仓而不必面对民意。更甚者，秘道的存在是容许行政机关秘密植入立法大楼，把关的只是听命于立法会主席的秘书处。议员不受阻挠，自由直达立法会会议厅的宪制保障，源自于英国宪制史上国会同军权之间的斗争。 所以防范的对象是手握军警大权的政府当局在行政安排上面所有在该范围内的事宜都是由立法机关自主警方非请勿进大楼的议员入口和其外的停车场均属会议厅范围是以保障议员自由直达官员以至行政长官均是在立法会邀请之下进入大楼 在该范围内的民众集会由立法当局准许所采的尺度需要符合民主社会言论自由的尺度这个尺度的实施是否过宽或过严在行管会时是有争议争议是有时激烈但议员一般不能无视社会民意期望立法会天马大楼的设计在行管会讨论经年期间我亦都特别留意追问 是如何落实议员自由直达会议厅的宪制保障但当局长久之不以对但议员少有真正关心甚至明白这方面的设施的重大宪制意义直至米议城区出来的结果就是豪华的议员专用入口以及这条连结政府总部的秘道立法会大楼一方的出口由立法会秘书处把关 成为难以复人的补救办法建制派的尊贵议员以为这是大人物的超级私人会所应有的特权享受其实这是滥权渎职背弃人民议会堕落香港人需要的是以宪制原则和精神改革议会让这样的议员无法当选 吴可儿这篇文章讲立法会的秘道怎样堕落法令行政立法两方面没有划清界线因为前吴议员法律界代表其实他是指出一个历史的原则因为立法局始终是一个代表性 代表性是整个政制各方面的代表立法局本身的建筑物如果大家追回以前英国时代的时候君主立宪其实很辛苦那个时代很辛苦变成我们为什么有议会各方面来说是一定你是要 barricade了那个building 去保护那些议员的那时候 如果大家有看法國大革命各方面那些人民第一件事是做什麼 is barricade 是直接是攔 他守住、攔住，然後防軍警去衝。如果大家還記得有讀史書的話，或者看電影，你見到當時的年輕人 For the sake of barrication 為一個權力的核心，他的大廈本身來說是可以互通的。我想這個就是不可以律師他想說的一個原則。他真的很有原則的一個人，你想回君主立憲的時候，那些人民多辛苦去頂那些馬隊所謂的君主、所謂的另外的制憲各方面的東西，大家是找個人、找個身去革命的。The barricade 今天剛剛大班就走了，他進來其實就向大家報告他掌握的情況，就是說在立法會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裏面就否決了引人提出用權力特權法再召王維基來，要他公開手上的四份。否決理由是什麼？公民報告。否決理由就是這樣的。 各黨已表達過意見，立法會大會已否決引用特權法，再動議特權法，索取同樣的文件，會令事件沒完沒了。那是不同source。上次你說向政府拿政府要保密，政府的行政會議保密，這個制度上各方面，現在問那個拿，另外一位的party全部不同。 而且那個party來說他很想拿出來的，黃先生根本說我想盡市民的責任。大哥，你唯一的理由就是那些東西你不見得光，唯一的理由就是那些東西如果見光的話，會是將整件事的醜態完全暴露，這個是唯一的理由，你根本不可能。 都低估了，我認為你還要對他們有一線希望。13139包小姐，怎麼讀你的名字？包小姐，是鮑叔牙的鮑。請講。我其實在Vancouver很多次想打電話上來，但是都是時間不適合。現在都不適合。 我昨晚回來香港，回來了，香港了，現在回來香港。我一直都有聽到你們這些消息，還有剛才我一直聽到各位打上來的觀眾的意見，還有吳凱兒的那篇，我自己有一個想法。 這班人反對的人是不是他想夾大仕途趁亂快快脆脆出多少個月糧或者撿多少錢就多少錢，這個香港遲早都是玩完的了。你看看他們的子女各人都是在外國讀書的，他這麼愛國為什麼不去北京大學去清華大學呢？ 如果我有子女又算，我這麼愛國，我一定是去那些地方讀書。我可以告訴你，董建華開始做第一任的時候，我上音樂堂，第一件事就是唱國歌，我又很有歸屬感，因為我覺得我已經有國籍了，但是原來是錯的，我現在很心淡。我還有另外一個想法呢， 香港遲早會有六四的出現，我們那時候真的唱國歌，用我們的血肉造成長城抵擋那些解放軍的槍炮，即是跟法國大革命一樣。是啊，這個是我的意見。多謝你們。很悲觀，不是很悲觀，真的到那個地步來說，我們會是barricade。就要這樣。是啊，我希望他能夠真的聽到人民的聲音。 沒有的，其實他現在都聽到的，不過他炸聽不到的。 他自己本身都有良心，你們說得對。他本身有良心，他有媽媽生的。其實他自己都很辛苦，很辛苦。他為了什麼呢？為了權、為了利、為了現金，他就去埋沒了良心。他們可以說是一件機器，一個物體。 劉小姐，你的榮姑婆回來，你不覺得一個人能夠看看太陽、聽聽風聲、看看小鳥怎樣飛，然後真的看看狗狗怎樣叫，是一件很完美的事嗎？為什麼要吃這麼多飯呢？吃了糖尿病啊你。 貧亦落這件事，你買個飯去買件老麥，你坐得很漂亮的，天很藍的，很漂亮的，他想不到人家那三百多員工失業多慘，而三百多不只是三百多，因為可能他會延續到其他各行各業還有 有機會都是失業的，將來演藝學院出來的那些出來怎會怎樣，讀新聞出來那些哪有投入行業。好，我們有一位聽眾，多謝你，跟著是不是陳小姐呢？ 其實我自己心目中有個妙想天開，就是想說全城真是關門熄燈，全城的人走出來，真的有良知，那天全部停止不做事，是很妙想天開，全部不用跟他對行，不用跟我說全部人，香港人全部做生意的不做，因為殘垣又雪，那第二天又要賺食，到現在來說窮途末路了，最後一擊了，我覺得彈都沒用了。 不如就全部將所有商店自己的人不上班，不直全城好像變成一個死城一樣，燈又不開，日頭走出來，全部什麼運作都停頓了，政府所有公務員什麼人全部都將運作全部停頓，整個死城這樣的香港就是我們的香港。我們根本沒可能了，你說七一又出來遊行，行完又要回去， 與其現在你看到根本不是香港是沒得救，現在香港是有得救，其實是給人家按住，不是沒有前途，是香港很有前途，全部他不讓我們有發圍，要按住我們這班人，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他按得住嗎？一個夢可以按得住嗎？我希望按住，我希望我們真的全部人可以釋放出來。我只是表達這麼多，謝謝。 我很同意，有夢 剛才那個聽眾，其實大班應該早點事，我們現在在這100裏面，大家在說其實那些蛇齋餅種受惠的人是聽不到的。我們應該真的要下去了，說真的，我們要下去給那些蛇齋餅種的人知道，原來他們不只是吃蛇齋餅種的，原來他們可能是在家裡沒電視看的了，將來他們要看的東西，可能是受到限制的，如果我們這一代四五十歲三四十歲的人，如果不去壓制這個政府的話， 我們可能將來看，剛才阿森爺你說了，連internet裏面的內容可能都會受到壓制的，大家要醒的，我們要走出來，大班，麻煩你真的走出去，下去區那裏幫我們做些事。多謝你，我就想說，阿森爺，我是業界的，你知道的，阿森哥。其實呢，今天正正你們在說的一個point就是說，我們是看靜態的東西的，其實動態的是什麼呢？ 其實如果說這個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蘇錦良， 他們真的入什麼了，為什麼呢？如果是這樣說，新媒體，說了13年前，2000年大家都知道了，13年前的.com在.com上買個banner可能是500元、600元一個，現在你去一些大的搜尋網站，你去做一個hot的search，那些可能說過萬元一個月的，如果你用這個想法的話， 那些.com不用做的了，以前十幾年前叫他收工，收工了，收工了，這些都做不到生意的，是不是？現在由一個新媒體，由一個新的free-to-air的TV有機會去發展的時候，不要理會哪個台，幾個台，OK？他們如果能夠在這個行業裡面成到氣候，其實那些media planner在廣告界裡面的media planner，他們是會知道究竟我審的portfolio給不同的界別，譬如編輯，譬如雜誌， 譬如電視，譬如電台，譬如網站，他們會自己作息分配，重組那個究竟他幫他那個客戶，那個client，那個basket是怎麼擺的啦。所以關你政府什麼事呢？關你政府什麼事呢？是不是白癡的，根本上講的東西。現在正正今天何主席就踢爆了他們的東西了。我再講一下，再講多一個point，很快脆。現在那個很奇妙的電視， 以及很現在的電視台，他們現在說明其實他們是不會拍drama的，他們取代是什麼呢？外購劇。我想問一下， 最創意就是drama。阿法律，不是阿法律，現在亞視在做什麼節目？現在你七點幾、八點幾、九點幾看的什麼節目？就是外購劇。 什麼來的？ 就是外購劇。那些外購劇，如果你不是多兩個亞視出來， 是不是？如果你將來那個奇妙那個電視台，那個什麼香港什麼娛樂那個，他出來的時候，他們都是做外購劇的時候，其實我們沒有東西看的，我們只不過看多兩間亞視而已，看多兩間CCATV而已，繼續CCTV繼續獨大的，這個就是市場，將來你們大家看到的就是這樣的了，你們開個電視機，free-to-air的TV，你看個set-up <笑>多謝你繼續是半死不活的狀態，沒錯。多謝蕭，其實我自己有個想到，就是我經常說蛇齋餅種，蛇齋餅種我可以容忍它是親民的，但如果一些人你收千多元你出去是說一件違心的事，你是出賣香港將來，你出賣香港下一代， 他不想這些事情了， 頂了肺，不想。 梁先生<笑> 他開始泥了，梁先生你好，梁先生，梁先生，梁威好，其實真的很擔心香港，可以怎樣呢？其實是不是像玉敏那樣說，我們湧入去，我們革命呢，其實可不可以這樣做呢？做任何事情其實現在都沒用的，現在都是全部不過，不理你，聽不到， 你有你在那裡吵，因為我們沒得舉手，入面那些舉手，他是這樣的制度，我們做不到任何事，梁先生老老實實是不是湧進去政府總部搞個革命就問題解決了呢？我真的不敢說是一或不是，因為我不知道跟著下去會是怎樣。不過我告訴你，在這件事上我們最高峰的時候12萬人， 我們上個星期就這個星期三的時候我們有5萬人，你認為香港人有沒有盡到力為自己的選擇權，看電視的選擇權，真是盡到力去爭取呢？我告訴你是沒有，是不夠。你試想一下，不是12萬人，是200萬人，是不是有不同的光景呢？你試想一下， 200萬人走出來，梁振英會不會害怕呢？你說都不害怕，他就出坦克，200萬人走出來，出坦克不行的，解決不了問題。所以你問是不是完全已經做了所有的事情呢？不是，我覺得香港人都未為自己的選擇權盡力。但是我會給一個兜，香港人就是阿森， 就是那時12萬人，不是，一個懷疑，我會是這樣的，我覺得我會給香港人一個信賴，就是怎樣呢？就當12萬人的時候，大家只是看得很窄，是看發牌這件事，或者是那個準則，但現在越來越揭得出來的話，是根本是西環主政。 越來越揭得出來就是立法局裡面的代表是不可信越來越揭得出來就是行政會議沒有按量心辦事越來越揭得出來就是我們的律政我們的法律是被人踐踏越來越揭得出來就是我們的特首是隱瞞一個事實 刻意地隱瞞一個事實,而在說另一套謊話 這不只是關於其實我覺得我們已經進入了新疆、好像西藏、蒙古一樣被人換血其實已經很嚴重還有其實我想給我一個決斷謝謝不好意思我們有個聽眾等待我只有兩分鐘給他不好意思我們給梁女士說好嗎梁女士你好 喂你好森哥和黃律師我真的看到現在這個立法局的情況我想做香港的市民都是很傷心很傷心我想這個真的是一個中國人的劣根性他們都是有些奴才的本質其實他們每個都很多是你看到他們都是一些知識分子他們都是有 有很高的履歷但是你看他們爺一吹雞他們全部可以跪下完全都沒有一個良心在自己即是做人做到沒有良心的挺令人害怕真的很令人害怕這班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不是識字知識分子是講風骨是啊真的一點風骨都沒有老實說你做得這麼好像謝偉俊那樣 他自己突然轉態我相信他都很辛苦真的要保持他形象真的很辛苦我以前我都覺得他好像是一個很有為的律師我沒想到他沒有風骨到這樣的地步大不了就做大不了不生氣你的世界死我不死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他要這樣來過生活 這些真的香港人價值斷送在他們手上我們這些核心價值全部被他們蓋住大家就慎了長時間不過我們有沒有出路呢我們又要有些小信心要落區要落區揭他們的醜面讓市民看清楚他們這班人很多人都不知道多謝你我們時間差不多就談到這裡了下個星期再談過好嗎拜拜先關掉火 D100講真話行公義浩連文 我們有自己有 你們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D100